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L'aurora di bianco vestita, già l'uscio dischiuda la gran sole, e già con le rose sue dita, carezza dei fiori lo suore. Con la sempre mi torcato, intorno al creato già pare, e tu non ti vesti ed inverno. 我们听到的就是帕罗蒂多明戈与卡雷拉斯，当时是在1990年7月7号，在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的闭幕式的时候，在罗马举行的第一场三大男高音演唱会。而刚才那首咏叹调的名字叫做黎明。而说到世界上这有名的三位男高音，其中的两位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在青少年时代都是由于看到了马里奥·兰扎主演的《伟大的卡鲁索》这部电影而成为男高音的。而其实今天古典流行的主题就是这位男高音马里奥·兰扎。 Ogni sera di sotto al mio balcone sento cantare una canzone d'amore più volte la ripeto un bel garzone e battere mi sento forte il cuore e battere mi sento forte il cuore oh quanto è dolce quella melodia oh com'è bella quanto m'è gradita chi io la cari non voglia Maria vorrei sapere perché me l'ha proibito ella non c'è ed io la vo cantar la frase 你听他的吐字发音，你会 觉得这是浅吟清唱吗？甚至你觉得这会不会是跨界方式来演唱呢？甚至会觉得他比帕罗蒂、多明戈·卡莱拉斯还要年轻？其实正相反，他就是玛丽奥·兰达。还记得有一次帕罗蒂在采访中说道，他小时候常去看玛丽奥·兰达的电影，回家以后就在镜子面前模仿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在一部电影当中扮演玛丽奥·兰达。 Baciar i tuoi capelli neri, le labbra tue e gli occhi tuoi severi. Stringimi a cuore, stringimi al tuo cuore, fammi provar le 玛丽奥·兰达，美国著名歌唱家，二十世纪十大男高音之一。玛丽奥·兰达是世界歌唱艺术史上的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他并非正统的学院派歌唱家，但他能够在经典的歌剧演出中展现出独具魅力的风采。而这点呢，让我想到，在今天我们听到许多跨界歌传奇，因此过去这些音乐家们才留给了人们唏嘘感叹的故事吧。下面我们来欣赏玛丽奥·兰达他的一首代表作。 到动人的演唱的时候，你会被他的音乐打动，你会被他艺术感染力打动。而我另外还感动了一种，就是那个时代，你听到那个时代的录音，那个时代的乐队所展现出来的和这个时代不一样的感觉，那也真是意大利美声的黄金时代啊。刚才介绍了，在二战后，兰扎又师从吉利的老师恩里克·罗萨蒂深造。罗萨蒂对兰扎说，你的嗓子是天生杰出的，为寻找这样的嗓子，我经历了34年，现在终于找到了。后来在1949年，兰扎在好莱坞圆形剧场举行了一场令万众激动的个人演唱会。他演唱时从不使用麦克风，声音能传到每个听众耳中。而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指出，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嗓子。兰扎的演唱当然不是纯正的学院派，但是他也被誉为是卡鲁索的接班人。而说到意大利男高音卡鲁索，在当时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包括我们现在有一首跨界歌曲叫做卡鲁索，讲的也是这位歌唱大师。而卡鲁索还是有声录音以来尝试的第一位歌唱家。不说卡鲁索，继续说回到马里奥兰扎。马里奥兰扎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在当时他在好莱坞圆形剧场举行音乐会后，他与米高梅影业公司签订了为期7年的合同。这期间呢，他曾主演了《午夜之吻》《新奥尔良的祝酒》等影片，刷新了票房纪录。他也因此成为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酬金最高的音乐家之一。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马里奥兰扎的实况录音。 With St. Patrick's Day only 3 days off, we have decided to devote most of our.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珍贵的马里奥兰扎到现场音乐会演唱的时候自己介绍音乐会的曲目。兰扎说，圣帕特里克节只有3天假期，我们决定了将把大部分节目奉献给爱尔兰音乐和爱尔兰人民。第一首是我最爱的爱尔兰歌曲，也是大家最爱的，众所周知的爱尔兰的音乐代表作，一首感人的民谣。Danny Boy, Danny 少年 The touching folk tune, Danny Boy. Oh, Danny Boy, the pipes are calling 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 side. The summer's gone.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 it's you must go And I must bide But come ye back when summer's in the meadow Or when the valley's hushed and white with snow It's I'll be here in sunshine or in shadow Oh Danny boy, oh Danny boy I love you so 马里奥兰扎把心中所爱的歌献给观众，而观众们又从他的演唱中感受到自己所爱，音乐带来的感动穿越时空。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的上半时段，我是古月，在下半时段将继续为你带来马里奥兰扎动人的歌声，让我们一会儿见。 As dead I well may be He'll come and find the place where I am lying And kneel and say an Ave there for me And I shall hear though soft you tread above meAnd all my grave will warmer, sweeter

阿廖兰扎的歌唱风格极其鲜明，具有很浓的个性色彩，而作为意大利民族的后裔，他的歌声带有非常明显的意大利歌手的特色，热情开朗，富有阳光感。而由于出生在美国，因此他的演唱呢又具有美国人的自由奔放、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这使得他在他的歌唱生涯中从不被某一类风格的曲目所局限，而他对任何形式、任何风格的歌曲也都来者不拒，只要他自己认为是好的，他都敢于演唱。因此呢，在他演唱最正统的歌剧的时候，尽管有时处理的不太规矩，但那些挑剔的观众也不能不为他绝妙无比的歌声所感动，被他的热情所感动。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马里奥·兰扎所演唱的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当中的唱段《柴堆上火焰熊熊》。兰扎最终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歌唱家，作为他主演了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高音卡鲁索一生为基调的音乐传记影片《伟大的卡鲁索》。兰扎为了饰演卡鲁索，对卡鲁索的录音资料和生平资料进行了几年的深入研究和学习。这是影片中的27首曲目，无论是对卡鲁索还是对兰扎来讲，都成为惊人的艺术贡献。这些曲目包括正宗的歌剧咏叹调和意大利情歌，而每一首情歌都充满激情，令人感怀不已。来听这首意大利歌曲《小嘴》，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小情歌吧。这部影片中，他对人们最为钟爱的曲目，像丑角中的穿上戏装、弄臣当中的女人善变、艺术家生涯当中的冰凉的小手，以及圣洁的阿依达、黎明、重归苏联托，还有很多歌曲的演唱都非常的逼真自然。各种评论指出，他的嗓音松弛，富于变化愉悦感，而且十分雄壮，具有极高的艺术质量，非常激动人心。还有他的艺术处理也非常难得， 这里我们就来听听卡鲁索的成名作马里奥莱扎所演唱的歌剧丑角当中的咏叹调《穿上戏装》。 Eppure dopo, sforzati, va, sei tu Barcellona, tu sei pagliaccio. Faccia infarina, la gente paga e rider vuole poi, se arrechina di nuova cosa mia, ridi paglia. 人生如戏，卡鲁索也是一位传奇的歌唱家，这首《穿上戏装》也堪称是他人生后半期的写照。在电影中，马里奥扮演的卡鲁索，他谨慎的研究学习他的嗓音，他的乐感的变化，戏剧的张力，都使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和感受到卡鲁索的歌唱艺术。而电影这项艺术的普及真是厉害，在影片公映后一周之内，据说观众的人数比卡鲁索一生的听众还要多。而电影《伟大的卡鲁索》唱片集由马里奥兰扎的演唱，在市场的销售也是非常畅销。想想这部电影，有多少今天的歌唱家们是受到了马里奥兰扎的影响呢？ Overhead the moon is beaming. White as blossoms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all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I hear this song forever? 满脸兰扎参演了电影《午夜之吻》《新二良》的祝酒，《我的爱》《一年之爱之夜》《伟大的卡鲁索》，以及我们现在听到的同样也是一部电影的插曲，电影《学生王子》当中的小夜曲。 The stars that shine, the shore lights blending, they're yours and mine. Drifting along in my heart, there's a song, and the song in my heart will not fade. Oh, hear my serenade. 演绎的作品，他们本身也是，像玛丽亚·卡拉斯，为艺术，为爱情；卡鲁索，他的穿上戏装，粉墨登场；而玛丽亚·兰扎，其实他的艺术生涯很短，19岁才开始正式学习声乐，然而他在38岁突然病逝，事后证明，他其实是由于得罪了黑手党而遇害的。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的人生。来听他的另一首代表作 Because You Are Mine。 The breeze that hurries by becomes a melody. And why? Because you are mine. And when we kiss, that isn't thunder, dear. It's only my poor heart you hearAnd it's applause because you're mine. Because you're mine, the brightest star I see looks down my love and envies me.Because you're mine, because